为你相伴。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买跑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最时段的资讯内容。人社部部长郑卫民日前表示，我国将会进行职称制度的改革，现有未设置正高级职称的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推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单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近期，物流平台菜鸟网络联合 EMS 和百世以及中通等国内主要的物流企业共同推动了使用隐私面单，用户号码将会不再完整显示，而隐私面单也将会同时在淘宝等电商平台推广使用。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顺利召开，雁西湖在5月6号开始实施了风控管理，停止对外接待。而在近日，雁西湖景区呢也重新的开园迎客。据介绍，首日的接待游客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人，与去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近1倍的人数。除此之外，环岛的会址游也受到了旅游社团的热捧，预定已经安排到了下个月初。在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美好中华近20年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进行开展。根据了解，此次的展览以1995年到2016年的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文物为重要的依据， 经过对80多家相关单位以及200多座考古遗址、800多件精美文物的调研整理之后，从中选择了独具代表性的精品作为展品。其中有很多的文物也是第一次走出库房进行展出。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是种锻炼，我不是不伤不痛不难过，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钻石有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失落消化成温暖情歌，等着你伤心时候像没心没肺话很多，我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人说心如刀割，钻石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生活才有更美轮廓，干了每滴寂寞进化成更好的我，等着你在我世界路过，那些人擦过刮过，生活才有更美轮廓，干了每滴寂寞进化成更好的我，等着你在我世界路过，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欢迎继续锁定 FM 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京津冀三地的商务部门日前共同发布了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的规划。根据规划，到2020年，京冀共京的蔬菜比重将会提高到25%，以首都消费市场为核心，建设一河双层五通道多重心的环首都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北京市交通委向滴滴出行和神州专车发放了北京区域的网约车经营许可。去年的12月21号，北京发布网约车新政之后，并预留了5个月的过渡期。在5月20号过渡期结束，新政呢也将会正式的实施。目前5家在京经营网约车的平台呢，已经获得了经营许可。从朝阳区获悉，随着最后一块钢板安装到位，奥森四季旱雪滑雪场的20余条雪道已经全部完成回笼，下个月开始就可以正式投入试运行。今年夏天，市民们可以不出城，在草木葱郁的奥森公园就可以尽情地体验滑雪和溜冰的乐趣。来关注国际方面，最近中国和阿根廷就互发10年多次有效旅游以及商务签证达成了一致，双方决定在中阿政府间常设委员会框架内增设教育、体育、旅游分委会。 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日子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爱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也说完。

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 你会发现生活无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称，跟摄入过多的垃圾食品以及含糖饮料一样，生活如果无趣的话，将会导致细胞衰伤，加速人体的老化，缩短寿命。同时专家也认为，人的一生呢，应当经营好情趣、兴趣、志趣、风趣和闲趣五种趣味，有趣的人可以活得更长。那么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趣的人呢？尽管工作再忙碌，也千万别忘了让生活加点料，每天过得有趣一些，才不会这么累哦。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别找我麻烦》。 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带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撇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oh, oh, 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oh, 你还想怎么